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现在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3天老房换新颜，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宴，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3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05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的陪伴呢，这个承诺要截止到12月31号了。在12月31号的当天，我们没有邀请嘉宾，是我本人陪伴大家跟乐享生活说再见。同时呢，我们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也依然会开放这个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看我啊。在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跟上半段我的好朋友，我们来自于普雷斯本的联合创始人王志雄先生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冬天了还适合去国内的哪些城市走一走看一看，很有特色。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刚刚在秋冬季节去走过的江西南部的一些城市，用2到3天的时间去看看冬天里面的建筑风吧。可以继续跟我们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来跟我互动了。就在我说元旦开始不再主持乐享生活这一条下方评论区就可以给我们留言。有朋友说是因为找到了你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问我是这个吗？非常不错，是翻完了吗？已经你是看到了那个廊桥啊，还是你拍了中间楼？ 拍了。 对，这都可以啊，你可以盗图过来，在我的评论区里面做图片评论，让更多的人看到。还有人说，是不是可以到各个县政府的县志上面去找有记载各个村落的来历啊，历史人物古迹。他说小的时候呀，记得在大爷家里边就有一本 看过了解自己的家乡。 当然这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嗯，哎，这个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来做攻略，因为你一比一的时间也可能就是一到两天的时间来做攻略。 嗯， 那你是直接上网去查吗？这个重点文物？ 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网上有，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然后市啊县都有。其实最难的呢，除了找到这些东西之外，你还要了解它到底现存保存的怎么样，然后第三呢，它位置在什么地方。因为有些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它这个位置很难找，包括一些遗址啊，包括一些一些废弃的一些个，比如说像围楼，这是最难找的。 嗯，我们在网站上面，我没登录过，我们大概把它就是输入进去了之后，会呈现出来的是有很多个选项。 对，比如说咱拿江西作为一个例子哈，我就是查江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然后呢，到了赣州之后，我们就会说，赣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赣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那到了下面的一个县，比如说龙南县，我也可以这么查。那么，围绕着这些东西去查，然后呢，其实，基本上它已经列得很清楚了，因为这是国家专业的部门去来做的这个清单，这个清单是很专业、很有权威性的。应该不会错的。只是说呢，有的时候位置不太好找，或者是说它保存，就是现状不知道是怎么样。这个是这个要做一些功课的。 现在江西南部的这些围楼，大概有多少已经变成了景点？ 我知道的像关西新围、东升，还有几个围楼都已经变成了景点了。他们都是全国或者说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呢，我建议呢，就是说最好能看一看那些个还活着的这个围楼。这些围楼呢，恐怕就需要在网上去做一些搜索，这个是最花时间的。因为刚才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你查就知道了。但是我是还是希望就做一些深入研究，看一些以前的驴友们走的路，拍一些照片，这个特别有意思，能看到一些活的，有活生生的这种围楼。 这个活的概念啊，就是大家怎么理解啊？说这建筑啊，它还活着死了吗？啊，确实，因为就像我说的啊，我去土楼，福建土楼的时候去看，你也会知道，当地人不跟你说，你会隐隐的觉得哪儿不对，但是呢，你也不知道其中的症结在哪儿。我说哦，确实是因为里边住的人不是真实在这里生活，他可能就是像上班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景点开门了，OK， 来，我来假装在这里生活，让你感受一下啊，我们原来是这么生活的。这其实是他的那个生活的气息，这个活， 对， 有点像生活的活啊，这个活着的，好，那这位就是以前看过了解自己家乡的啊，他说，哦。有著名的遗址黄金台啊，这个 那应该有 啊。说这个史料考证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行，这个为了让吸引大家来看你家乡的这历史，我就不全念出来了。想要看的朋友可以在微博上面啊，今天我们这一条直播帖的评论区，魔手意见有留言，可以去看一看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说到做攻略，你给大家的建议是这个样子。那冬天去看，这些活的建筑，和其实你肯定在别的季节也去到过，这样的类似的城市，包括我去土楼，我是夏天正热的时候去的， 我也是。 秋冬季节去看他们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 其实感觉非常不同，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吧，旅游者很多，大家很多人照相，这个很嘈杂。但是呢，我这次去的这个九个土楼呢，九个围楼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而且很安静，我能够体会到就是人普通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或者是说呢，还有一些活的围楼，这活的围楼也就是一些当地的居民，以这个老人和孩子为主，能感觉到真实他们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您试想一下，这个土楼如果说周边有200-300个旅游者，大家在不断的在说话， 叽叽喳喳 的样子的话呢，可能你的感觉就不好。这一点特别，我自己感受特别好。我记得有一个楼，是 五维楼好像是、嗯、那个楼呢几乎就没有人，不是几乎就是没有人，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头转悠，好像那个楼就是给我建的一样。 那居民呢 就是就没有什么人呢、啊、就是、 哦、那个楼也没有什么人住了。 这个楼有人住，有晾着衣服、嗯、有这个生产的一些工具，包括腊肉全都有哈、嗯、但是呢我去的那个时间可能那里头正好没有人，比如说男性啊或者说这个成年人都出去工作了、 嗯、 然后呢这个老孩子 小 朋友上学 去 了，老人呢可能就住在坐在这个比如说边上的河边上、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楼里的几乎就没有人，而且人家也不对咱们设防，其实你可以哪个房间你推了门你也可以进去， 就因为他只要那个围楼的大门是开着的， 大门开着的，对， 是他们好像就屋里的门就无所谓了。 没错，没错，没错。有很多包括福建的围楼我也去过，土楼我也去过，好多活着的围楼呢，一般人不设防，反倒是旅游的这些景点的时候，他还，每进门还要个门票啊，然后呢，这个展厅还要点什么东西，真正生活的东西，一般人挺自由的。 因为他楼和楼之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一个建筑和一个建筑挨得很近， 嗯，对对对对， 它本来就有一段距离。 一个村里头有可能一个楼，我只见到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村子有两三个围楼，一般的一个村就一个围楼， 所以人家觉得很难有外人来到这个地方。 没错，没错，没错， 我干嘛要设防？ 是， 都认识， 都认识，都认识，真是。 反正回家大家回的都是一个院儿。哎，这个，有人说你的公众号不能评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人说过这个事情，我是不是需要把那个开关设置给打开了？ 嗯、 这个 他等他去研究一下啊， 研究一下。 你给他评论了呢，第一我也看不到，第二呢他此刻也看不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原来最早的时候我的节目也是在我个人的公众号上面去留言评论的，后来为什么我们会转微博啊？这不是给微博做一个广告，是我确实不能够实时的24小时盯着电脑，因为只有 PC 端可以登录公众号， 对对对， 然后。只看你们的评论，而且呢你们互相之间评论之间还不能看到， 对 我不把它放出来你就看不到， 是 我放出来了你也不能回复它，只有我可以回复，只有主人可以回复，其实它中间有很多的这个互动的弊端，所以我们舍弃掉了。嗯、 哦、 这个公众号不能评论，就是你让它再设置一下吧， 再设置一下 啊，对， 或者我 你不要误导大家呀，你这个熊没写对啊。虽然你刚才私信我的时候，你找的公众号是对的，熊是英雄的熊啊，不是狗熊的熊，他是真的写的那个熊。对，啊，好了，想要继续的跟我们来聊天，冬季里面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城市去看，很有冬季特色的旅游淡季的。建筑物啊，包括去看到一些活的建筑，真的是比较冷门，还没有变成景点的这些建筑物，看到他们的时候会什么感觉呢？这个看完你公众号啊，这位朋友说漂亮的照片我会保存做手机屏保， 谢谢。 有这么漂亮吗？我对于他的拍照技术我一直是质疑的呀。 但是我有华为 P20 啊，这是广告吗？ 这绝对是啊，虽然我也用，但我就不做这种广告，真是。好了好了好了，冲着这个孟女士好不好，我们也允许你说一次。说不是盗图啊，哎，没事没事，你把她的这个照片做手机屏保她会非常高兴的。而且你还给她的公众号做了一次宣传。好了，说回到冬季去看这个建筑，我们给大家的提醒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到南方，秋衣秋裤一定要备上好不好，防风防雨的外套一定要备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是这样的，开车一定要小心，因为呢它好多这个路面上呢还是有雨的，雨还是比较滑的，而且呢在一些山区的话呢，恐怕还要注意这个开车的这个比如说晚上开车的这个安全性吧，这是最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说呢在这个一些山区比较多的地方呢，在规划时间的时候要多规划一些，也就是说不要看这个手机上的导航说告诉你这个开过去需要2个小时，一般你要打一个30%的这个富裕吧。 自驾的一些建议。 对对对对对。 哎，而且去到这样一些地方，我的感觉是可能也就 比较好的就是自驾这个方式了。 当然，当然，当然， 因为它不可能有什么公共交通。 对，或者公共交通太慢了，比如说你得等一趟车再倒车。 人家村里可能也有车， 车 就一天来三趟， 一天两趟一趟的这个车，所以你的时间一定是浪费的。您可以想办法，比如说到当地去租一个车呀，或者叫一个车什么的，但是一定要有车，这样的话你可以充分利用你的时间，而且它的景点和景点，特别是这种有意思景点之间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如果没有车的话呢，也是一个问题。 自驾包括去到南方的这些城市，给大家的建议，走在路上也要去注意，因为它真的潮湿啊，还有它原来这个建筑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它可能就没有防滑这个。 对， 因为太早些年间了嘛，你说这些年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防滑的材质来给大家铺路。你说早100年。他哪有，没有这个设置，所以如果是真的要带老人或带小朋友去，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可以穿一些防滑的这个装备。 对， 好了，行了，妍妍啊，不用再给他的公众号做广告了，还这么认真的又重把这六个字认真的写对了再发一遍，对于你的认真我是要手动点赞的啊，那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点赞。微博想要继续的来跟我们聊天，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的微博，然后在今天的这条评论区里面呢，有我们嘉宾的公众号啊，因为有热心的听众帮他留了这六个字，可以找到他的公众号。说一下吃吧，其实很多我们的听众也是吃货，去到一个南方的城市，和自己生活很久的城市不太一样的地方，大家也会想想说，哦，那儿很特色的美食是什么呢？你这次在江西有吃到？ 其实呢是这样的哈，我这次在江西没有太花太多时间在美食，也就是在这些大城市里头，说土菜馆啊什么去吃一吃。我自己呢有一个小建议跟大家分享哈，如果大家时间不是很多，那么主要是看一些景点的时候的话呢，要避免在一些不太知道的这个地方去吃这个东西，因为呢考虑到别到时候吃拉肚子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基本上在路上的时候呢行走的都是在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站，就是高速公路这个服务区来吃，因为这个呢它干净会有所保证，而且快，吃完就走，所以美食方面 是一个很节省的投资人呢。 可以算是节省，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节省了时间， 节省时间，对对对。 你去到这样的地方看建筑，然后并没有手捧一个当地的美食，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画面。 是，可以买一些当地的小吃，比如它的一些糕点，就是江西的一些糕点，很有名的。然后它一些腌制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火腿啊什么的，这都可以去吃。但是我的确呢，是因为赶路赶的比较多一点呢，这吃的方面呢比较少。但是我建议呢，到客家的这个地区呢，一定要吃它的这个土菜。然后呢，你就让他的点给你上一个招牌菜，还是很不错的。 哎，你说你去中间楼，或者是去那些已经就都没有什么人，居民白天都不在的楼里，不是人家已经开始腌腊肉了吗？ 对对呀、啊，但是我 不好意思偷是吧？ 不好意思， 不是不好意思进门说，哎，给我尝点儿。 是，就是其实可以买一些当地的这个腊肉，这腌制。另外呢，就是说，由于我们来自于北方，可能水土啊有一些不服，但是所以呢，就是说直接吃它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一些肠胃敏感的人会有一些影响啊？我自己以前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所以呢，我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呢，相对这方面保守一点。 这个跟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也是一样，他们说其实我并不是说我出门一定要带一些家里面的吃食去吃，比方说很快捷的我们说方便面也好，或者是这样。 对对对， 他说是因为我真的很担心我出去了水土不服，然后因为吃这件事情耽误了我本来计划好的行程。 对对，我有过这种情况， 是吧？从卫生考量，然后从是否适应这个角度来考量，Jason 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如果你也是跟他一样比较敏感的体质，那就不要贸然的去吃。 对，你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你回北京或者回到自己家之前，报复性的吃一顿，或者报复性的吃两顿。 那高铁呀、飞机呀，就会成为你的一个就是发泄的地方。 是 啊，但是我个人是还好，就是我在肠胃的这个方面还好，所以 我去到一个地方，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路边摊，对，街边小店， 明白， 然后走进去，哎，这是啊，阿姨，这是什么呀？来点儿，但你只能吃一点儿，因为这个，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就跟我们北京的卤煮一样，就越当地啊，可能你越适应不了，越不一定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味道，它看起来和那个也不一定是想象当中的味道，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是可以尝一尝，不需要暴饮暴食， 是， 好啦，这个。还有人说冬天可以去沿海城市走一走喽，雪里看海也很浪漫。 是是是， 对，今天没有时间去说冬天去沿海城市了，没有